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想与你分享的主题是需求分析。通过前面的学习呢，我们知道在瀑布模型中呢，第二个阶段就是需求分析阶段。同时啊，需求分析的结果也决定了后续的像系统设计、开发、测试等等阶段能否顺利如期进行。即使呢，你是用敏捷开发，同样也少不了对需求的分析和整理。可以说需求就是整个产品的源头。所以需求分析的结果呢，也往往决定了产品的成败。如果没有正确的把握好客户需求，可能就会一步错，步步错。就像我在从软件工程的角度解读任正非的新年公开信这篇文章中提到的秋千的案例。客户呢，想要一个给三个孩子玩的秋千，产品经理以为就是一个板子加两个绳子就可以了。架构师呢，发现你除非把树给锯开，否则秋千啊根本就没办法荡起来。程序员呢，以为用绳子把板子。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 两个连在一起就完事了。而真正满足客户需求的，也就是说只要在绳子上挂个轮胎而已。所以在本篇文章中呢，我将带你去了解需求分析到底是要分析什么，以及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好需求分析，抓住用户的真实需求，做出来客户想要的软件产品，避免失败或者浪费。想要搞清楚需求分析，首先啊，你就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是需求。我们在日常项目中呢，经常会听到需求这两个字。比如说项目经理对产品经理说，用户给我们提了一个需求，想要一个给三个孩子玩的秋千，你给分析一下。产品经理呢对架构师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需求，在树上呢要拴两绳子，再吊一块板，你给做一下设计。很明显这两个需求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前面这个需求呢是用户的需求，后面这个需求呢是产品的需求。用户的需求呢是由用户提出来的，他期望满足自身一定需要的要求。比如用户会说，我想要一个给三个孩子玩的秋千。那这种原始的用户需求啊，通常是不能直接做成产品的，需要对其呢进行分析提炼，最终才能形成产品需求。产品需求呢，就是在分析提炼用户的真实需求之后呢，提出的符合产品定位的解决方案。就像上面在树上拴两个绳子，再吊一块板子，就是产品经理呢针对用户需求提出的解决方案。那么需求分析是要分析什么呢？其实对用户需求的分析啊，它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过程。需求分析呢，就是对用户需求进行提炼分析，最终形成产品需求的一个过程。而针对每一个用户需求的需求分析过程呢，需要通过三个步骤。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挖掘出来用户的真实需求。大部分用户提的需求呢，都不见得是其真实的需求。你需要通过现象呢，去看本质，去挖掘它背后真实的需求。就像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说过的，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辆更快的马车。这里要一辆更快的马车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户需求，但这并非是用户的真实需求。用户的真实需求呢，需要通过分析才能得到。要分析用户的真实需求啊，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第一个角度呢，就是目标用户，因为你的用户不同呢，诉求它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使用的场景，你使用的场景不一样，解决方案呢也会有所不同。第三个角度呢，就是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用户啊，他想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假设目标用户是普通乘客，使用的场景是日常出行。那么用户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的是想要一辆更快的马车。想要更快的马车呢，只是用户自己啊，他所能想到的解决方案。而他想解决的问题啊，是更快、更舒适的出行方式。而现实项目中呢，大多数人需求分析的不正确，就是因为没有挖掘出用户的真实需求。那我们再来看之前的秋千项目，目标用户呢是三个孩子，使用场景呢是一起在户外玩耍。那想要解决的问题啊，其实是有一个一起玩的娱乐设施。需求分析的第二步呢，要做的就是针对问题去提出解决方案。那我们知道了目标用户，知道了他的使用场景和想要解决的问题，就可以结合产品的定位，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想要更快更舒适的出行的乘客，我们就可以提出汽车的解决方案，而不一定要局限于马车。汽车呢，能更好的满足用户的需求。 那针对三个孩子想要有一个在户外一起玩的娱乐设施的这个需求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轮胎式的秋千，就可以很好的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甚至可以建一个小型的游乐园。在提出方案之后呢，我们也就得到了需求分析的第三步，筛选和验证方案。我们需要对方案进行筛选，比如说对于秋千项目啊，建一个小型游乐园的方案虽然说能满足需求，但是成本太高，所以要排除掉。在选好方案后啊，还需要对方案进行验证，以确保方案能够解决用户的需求。在传统瀑布模型中呢，选定方案之后就会写成产品设计文档，走相应的评审流程。评审完成之后呢，再进行设计、开发和测试。测试完成之后呢，会让客户再进行验收。而敏捷开发啊，在整个开发过程中，每一个迭代或者是关键的里程碑呢，也一样需要客户进行验收。通过以上三步啊，就可以对用户需求进行提炼分析，最后形成产品需求。所以在需求分析的过程中呢，分析的就是一个一个用户的需求，找出它背后的真实诉求。再有呢，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对于解决方案要进行筛选和验证，有一些不可行的用户需求呢，不会变成产品需求。可行的用户需求会按照优先级进入实施阶段，最终变成产品。前面呢，我介绍了对单个用户需求的分析，主要经过三个步骤：挖掘真实需求，提出解决方案，筛选和验证方案。而软件项目的用户需求呢，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需求，而是一系列的需求。所以对于软件项目的需求分析，还需要增加收集整理的步骤。整个过程呢，是迭代进行的，一共有以下这些步骤。收集整理，就是对用户需求进行收集整理。分析需求，对需求进行分析，挖掘用户真实的需求。需求评估，就筛选过滤掉不可行的需求。需求设计，针对用户需求提出解决方案，设计成产品方案。验证需求，就验证方案是不是可行。我在美国底珀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曾经在学校兼职。当时啊，接到一个项目，要为计算机学院的网络教学系统做一个网页版的播放器。那我们知道现在的这种课堂上面呢，老师上课的时候呢，会用电脑放 PPT 或者是课件，同时啊，还要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啊，辅助说明。那底珀大学的网络教学系统呢，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呢，用摄像头把老师讲课的整个过程啊，都录制成视频，同时呢，也会用特殊的软件把当时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呢，还有白板上写的内容啊，都录制下来。这样选网络课程的同学呢，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观看，既不会漏了老师讲的内容，也不会错过老师呢在电脑上放的和在白板上书写的内容。播放器要做的呢，就是要播放录制的教学视频、电脑屏幕和白板。那我将以这个项目为例呢，讲一讲如何做需求分析。那么第一步就是收集需求。这个项目的原始需求呢，是老师给我的，他只是告诉我说要做这样的一个播放器，让学生能看教学内容。而这个需求还不够，我还需要继续去收集用户的需求。收集用户需求有很多方法，这里呢列举一部分，比如像头脑风暴，就是大家一起开会头脑风暴讨论。用户调研，就通过调查问卷啊，或者是访谈，通过问用户一些问题呢收集反馈。竞品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其他同类产品的功能获得需求。快速原型，就通过原型呢来收集反馈，收集确认需求。拿播放器的这个项目来说呢，头脑风暴呢没有足够的项目成员，它也没有同类的产品可以做竞品分析，做原型呢成本有点高，所以用户调研呢就是最适合的收集需求的方法。它不仅简单呢，而且能收集到真实的用户反馈。于是啊，我就通过微信群、邮件、用户访谈，从老师、学校的领导还有学生那儿分别收集了一些反馈。那老师们呢就没有什么有效的反馈，因为他们基本上不需要用到这个软件。领导们呢有个需求，就是希望能播放字幕，而很多学生呢他希望能有快进的功能。第二步呢就是分析需求。那我们收集了需求呢，就要分析用户的真实需求，这啊也是最难的部分，也是最体现产品经理需求分析水平的地方。用户需求背后的真实需求呢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呢就是表层需求，就是用户对解决问题的期望，比如说他希望马车更快。深层次的需求呢，就是用户他深层次的动机、诉求以及产生的原因，比如说乘客呢对出行速度的要求。 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底层的需求，就是人性本能的需求，比如说他对于安全感、对舒适的追求。那要分析好用户需求背后的真实需求呢，就是要结合目标用户、使用场景，按照上面的这三个层次去思考。那我们拿刚才播放器的这个例子，它目标用户呢是学生，使用场景呢是学校的机房或者是在家里面，他希望解决以下的问题。字幕的问题呢，就是说表层需求呢，它其实是要显示个字幕。深层次的需求啊，就是我语言不好，跟不上老师的节奏。那底层的需求呢，就是聋哑的学生啊，他没有办法听到声音，他只能通过字幕来学习。还有快进的问题，它表层的需求呢是能快进播放，深层次的需求呢其实是可以节约学习的时间，提高效率。你想想在复习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能快一点把这个老师的视频看完。底层的需求呢，就是取得好的学习成绩。那么经过这么一分析呢，基本上就对这个用户的真实需求心中有数了。第三步呢是需求评估。需求收集分析完成了之后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要决定是做还是不做，优先级怎么样，先做哪些再做哪些。需求评估要考虑的因素呢，有可行性，就比如说这个需求技术上是不是可行，成本，人力成本多少，时间成本有多少，还有商业风险啊，还有收益，它有没有商业上的风险啊，收益是不是合理啊，紧急性与重要性，是不是用户迫切的需求。其实关于像可行性呀、成本呀、风险啊，前面我们都有讲到。如果确定可行呢，还需要评估它的优先级。评估优先级呢，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案呢，就是用紧急、重要四象限的这个方法来区分。也就是说把事情呢分成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紧急不重要四个类来划分。复杂一点的有 KANO 模型。那我也把这个 KANO 模型呢这个图片放在文稿里面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呢查看。那回到我们播放器的例子，按照 KANO 模型呢，我们播放器的需求可以分成三类。那必须要有的功能呢，就是要能播放视频、播放电脑屏幕、播放白板。那用户明确提出的功能呢是字幕还有快速播放。那你要做出超出他预期的功能啊，就是我们可以加一些像10秒快进、10秒快退，还有我们可以在时间轴上记笔记，这样的话到时候复习的时候就会特别有针对性。第四步呢就是需求设计。在分析评估完需求了之后呢，还需要提出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要对需求进行设计，做出来有效的产品设计方案。最终的产品设计呢会落实到人机交互界面上，用户啊可以通过软件界面交互。现在产品设计方面呢，各个平台啊都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界面标准空间，大部分产品设计呢都可以基于标准的这个界面空间组合，就可以满足用户需求。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呢，你就是要尽可能的把它做得好用还要美观。在需求设计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草图，可以用原型设计工具、界面设计工具进行设计。在需求设计阶段可以参考其他成熟的产品，比如说我在做这个播放器的设计的时候呢，也是借鉴了其他软件的一些设计来完成的。比如说像 YouTube 借鉴了视频播放器的设计，像 Skype 的这个电话会议系统啊，借鉴了它这个播放区域切换的这种交互，最终呢完成了产品设计。第五步呢就是验证需求。在需求设计好之后呢，还需要进行验证，看这个解决方案是不是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对需求的验证方式呢，其实是贯穿整个软件项目生命周期的。在需求分析阶段会反复的验证确认设计好的需求是不是能满足用户的真实需求，比如说我们有各种的设计评审。在产品开发完成之后呢，也需要有需求的验收，以确保开发出来的软件产品呢是客户想要的，满足客户需求的。现在很多互联网产品啊，比如说像新浪微博，它还有一种基于数据的验证需求的方式，也就是 A-B test， 就是设计好一个功能上线之后呢，并不直接说让所有的用户使用，而是先给一小部分用户使用，然后分析数据，看使用这个功能的用户群和不使用这个功能的用户群在营收啊、访问量啊、活跃度啊这些关键数据上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如果数据好，那就加大比例，如果数据不好呢，就要做出一些调整，甚至说就取消这个功能。我在设计这个播放器的时候呢， 首先用 PPT 啊，就画了一个简单的草图，拿去给老师确认。那收集到一些反馈之后呢，再写了一个 PC 版的软件原型，就拿给一部分同学先试用。在收集反馈了之后呢，做了一些修改和调整，最终呢就确认了这个产品的设计。在需求分析完成之后呢，你可以基于这个需求分析的结果啊，再形成最终的产品设计文档。然后后面啊，开发就可以基于这个进行设计和开发。我在文稿中呢也附上这个教学系统的产品演示链接，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好了，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带你一起学习了软件工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需求分析。需求分析呢就是一个将用户需求变成产品需求的过程。你要做好用户需求的分析，需要找出来隐藏在用户需求背后的真实需求。你还要针对用户的真实需求呢提出解决方案，最终验证方案是不是能满足好用户的需求。需求呢也是整个产品的源头。很多软件项目失败的原因呢就是在于没有做好需求分析。软件中很多浪费也是来源于需求没有想清楚导致返工。做好需求分析啊，对于软件项目来说非常的重要。要做好软件项目的需求分析，需要做好需求的收集整理工作。然后呢，对收集好的需求进行科学的分析，评估是不是可行，以及要划分优先级，对可行的需求项呢再进行设计。最后啊，还要验证设计出来的结果是不是满足需求。希望你啊能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呢，能科学的运用好需求分析的知识，对项目的需求分析呢把好关，保证最后终产品啊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超出用户的预期。最后呢，我也希望你思考一下，你工作里面呢有没有遇到因为需求分析没做好导致项目失败的案例？你了解 AB 测试吗？你有在项目中用过 AB 测试吗？极客时间的课程为什么要支持音频？欢迎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